西。我觉得广东人有广东人的用药习惯，那这些习惯里面有一个习惯我觉得是很值得效法的，就是当那个药性有一点点偏的时候啊，你就去跟什么东西煮过汤，就煮个什么什么药炖鸡汤、药炖排骨，这样子那个药就会变得很容易消化，那个药的那些副作用会减小。像什么四物汤拿来炖鸡啊，什么补血汤拿来炖鸡啊什么的啊，那附子啊拿来炖肉啊，对不对？就比较不会上火。那同样的呢，这个香港有一个医生，他就建议说呀，百合固金汤呢，如果是比如说吸烟过多引起的咳嗽啦，或者是有一些肺阴虚的这个气喘，就比如说好像从春天到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作的那种气喘，那春夏之交特别容易发作的那种气喘，不论大人小孩哦，那种的或者是抽烟抽多了也会阴虚啊，因为烟比较燥，会把肺抽的弄得比较干。那这样子的咳呀或者是喘啊，那用百合固金汤呢炖什么呢？炖那个鹌鹑。那鹌鹑你知道什么东西吧？那个好像没有翅膀的小鸡一样那种东西。那他说六碗水，就是一铁百合固金汤炖一只鹌鹑，六碗水煮到差不多一碗半，那你就当一般的肉汤来喝。那他说一个礼拜呢吃两次，那连吃三个月，其实对这一类的气喘就很有帮助，就是这种阴虚的气喘，就春夏之交容易发作的气喘。那他就提到一点治气喘的小小的那个所谓的秘诀，还有说其实气喘你吃到越来越好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断根。那如果你要完全断根的话，你要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吃这个汤，就比如说夏至前后啊，集中火力吃啊。那这样就像我们如果是吃补药的话，就冬至前后集中火力吃嘛，啊，就是各有各的用处啊。所以夏至前后集中火力吃的话，会比较容易有效。那当然，这个气喘是以天气变热变干容易发作的，那你就这样子来处理它。那另外呢，下面一个补充给同学的方剂呢，那也是临床上面颇为好用的一个方子啊，就是大陆的这个邹梦辰的这个百合畅肺饮。那这个百合畅肺饮呢，他就讲说老年人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，就是你咳着咳着好像常年都在咳，然后都一直不好。那这样子的一种好像也不会死人可是也医不好的咳嗽要怎么办呢？那这样的咳嗽呢，他就发明了一个方子啊，哦。那这个方子呢，它是我个人是觉得有值得借鉴的地方，就是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他来介绍这个病的主症。他这个主症呢，咳嗽咳痰呢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比较严重。那痰是白泡泡状，有点粘稠，那有的时候会痰中带血。那他就后面就引这个古人的说法说呀，这个如果是早晨起来会咳嗽的人啊，这个咳是清晨咳嗽，那个在第十五页的讲义啊，他说清晨咳嗽的话是代表是你身体里面有旧的痰被冻到了，所以呢会咳。那如果是黄昏咳嗽的话呢，代表是肾虚，这个肾不纳气，所以这个火呢浮到肺来把肺给烧坏了。其实久咳到后来都是要治肾的啦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就说这个病又容易在秋冬季节发作。那这个他就说你看啊，午后容易潮夜潮热，或者手脚心热，或者失眠盗汗，这些都是一些阴虚的症状。那人容易累，那至于说舌苔或者脉象倒是没有什么明显的，因为这个肾虚乃至于气浮到肺，让肺一直在发炎啊，这种事情其实脉象不会说太清楚。那他既然把病机定到这个角度，那他看他怎么开药。首先因为是阴虚，所以呢润肺胃的药总是要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百合、麦冬、玉竹，这些都是这个润肺润胃的药啊。玉竹是一个能够润胃的药。那至于说这个杏仁苏子枇杷叶， 那这种药物都是能够降气化痰啊，就是止咳的药。那因为他说这是肾呢，肾不能纳气，所以呢这个虚火浮上来。那要让肾能够纳气的代表药是什么呀？六味丸加一味什么就变督气丸啊？五味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就放五味子啊，就是把这个气拴住，让气不要浮上来。那另外就是咳到这样子，他说一定是气阴两虚了，所以呢补阴之外还要补气。那他补气呢，他的高招是什么呢？他挑选用太子参。那他在这一段的这个十五页最后一段，他讲就是说，他就告诉读者说，你这个方子啊，你要加减变化的还可以，但是呢太子参这味药呢，请各位考虑考虑，不要改。他就说，因为啊肺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是用党参的话，恐怕有点干干的。然后呢用西洋参杀参的话，又是湿湿冷冷的，肺又会变得更多痰，容易咳。那红参根本不要讲了，就吃了就上火。所以到最后呢，他就觉得用太子参比较适当。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药法，那同学就可以考虑说，哦，以后治咳嗽的时候用参，我们不妨用太子参。那太子参在经济上也还算划算哦，它比党参贵，可是比西洋参跟吉林参都便宜啊，所以有点泥土的味道吃起来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当我们要治肺的时候，同学就知道说，哎，有的时候这个吃了治肺的药，偏渴、偏燥、偏上火，那你就要把里面的参可能要改成用人参的话，就要改用太子参。如果你吃了治肺的药，如果你用的是粉光参，就越吃痰越多，那就是改成太子参，就是这样一个调节啊，就是顺便我们多认识一味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玉加盐的清燥秀肺汤。那它是治什么呀？它是治诸气愤郁、诸痿喘呕。好，那这个诸痿喘呕、诸气愤郁是什么东西啊？愤这个字啊，在古书里面大概同时兼两个意思，就是它的字本身的意思是切着大块的肉，但是它的语感上面也通于愤怒的愤，就是他的那个身体感是好像有愤怒憋在里面，就好像你有一块这么大头的肉塞在身体里面，就叫做愤郁这种感觉。那么那玉昌呢，他写这些是怎么说呀？他为什么要创这个方子？为什么他不用仲景的麦门冬汤？他是在谈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的郁症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俗话说最近日子过得很无助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郁症，那郁症呢，其实到了玉昌的这个时代啊，都已经有一些既定的成方了。比如说在家里面啊，媳妇被婆婆虐待没有办法发作，那什么加味逍遥散、加味固扫丸，对不对？疏肝解郁啊，这是固定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如果是经方的话，说看什么都不顺眼，那那半夏厚朴汤就叫四气汤啊，四物治七情啊，四种药能够治七情之郁，那这就有一些成方定方了。但是呢玉加盐他就提出说，哎，皇帝内经里面有谈到另外一种郁，怎么大家都没有想到？他就说可能我们这些现代常用的治郁症的方里面其实少了一个思路，而这个思路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。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必须要正面的来处理，就是说在这个郁症之中还有另外一个状态，就是这个人那个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讲的说诸气愤郁属于肺这句话，他就说如果一个人的肺太燥的话，那我们之前讲麦门冬汤不是讲到说肺一燥的话，这个各种经脉都会一起塞车，对不对？所以喉咙就会闷。那同样的肺一燥的话，其实人的气会变得不通畅。我们上次在讲到紫菀这味药的时候，又跟同学讲说紫菀说是神农本草经说治微，对不对？微的话是因为肺太燥，所以气就没有足够的气下到脚，所以脚就软绵绵的走不动路了。那像所以他就治这个诸微喘呕啊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。所以这个的这个汤证的主证啊， 其实跟慢门冬汤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慢门冬汤那个咳嗽为主症，它的闷是闷在喉咙这边。那玉家盐的这个清燥救肺汤，它的闷是什么感觉啊？就是整个人的气在闷，但它的感身体感是好像是吃太多补药所丢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整个胸口在发闷，就是呼吸的时候觉得好像重重的那种感觉。所以玉昌的清燥救肺汤的这个适应主症呢，比较是整个胸口在发闷，当然它的兼症呢就可能会有干咳，然后呢也可能会有呕吐哦。那当然闷的感觉的时候会伴随着喘气，那理所当然。那肺太燥有可能会脚软走不动路。那如果我们要再观察一下的话，这个肺太燥的时候呢，就有可能这个人会怎么样啊？就是嘴巴口腔跟鼻腔都觉得特别干燥。所以当你这个整个人好像什么东西郁闷住了，然后觉得嘴口腔鼻腔特别干燥，然后好像脉跳得特别弱，然后有一点阴虚的状态，那那个时候是要润肺来解这个郁。那这当然不是一个郁症的主流啦，只是说这样的一种郁症，如果你一味的吃什么疏肝解郁的药，那会越疏越燥啊，那这样子就不好嘛。那所以这是一个他提出来这个治愈的法门里面呢啊，有一个区块不要被忽视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他这个诸气奋郁，诸为传呕，哪一句话讲到咳嗽了？没有嘛啊，这不是慢门冬汤症嘛，所以就稍微跟同学分辨一下。那这方也只是知道一下就好了啊，这个平常也不是那么容易用到的。那最后呢，这个补充这个父亲主治久咳的方啊，这个其实补充是这样子啦，那个它里面有一个方子是上个礼拜啊，看到同学这么爱买东西，我就想啊，这么爱买，让你买个够啊，就再推荐一个优良商品啊，是这样子，所以就放进来了。那这个父亲主治久咳的方，那第一个你看啊，他说人参啊补肺气的啊，人参放，然后益智仁是醒脾的啊，因为久咳的话一定这个脾要调好。那白芍藻仁呢都是滋阴的，像酸枣仁是让血能够归到肝心脾三个脏去养血的啊，所以跟白芍一起合力。然后五味子呢，我们都知道它是镇咳，但那白芥子是去痰的啊，就是这样子一个滋阴跟醒脾的药都有。可是呢，你看他也说吃两帖以后，接下来就吃六味地黄丸养肾阴，所以这种久咳咳很久的人多半会有一点偏阴虚，你一下子要他好转，对，你可以用白芍酸枣仁这种养血的药，让他血一下子变多一点，那这个人会觉得哎，身体开始润起来，那个燥咳的感觉会下降，然后那有补气，会觉得哦元气比较好。但是根本来讲的话还是要补肾啊，补肾阴，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思路。那我们学到现在可能也就很明白了。那下面一个方子呢，就是一个优良商品啦。它这个方子是这样子，它里面这些药物啊，就是乌梅啊、五味子加起来，那个味道是有一点酸酸的，然后其他的药加起来哦，味道会有一点甜甜的。那这个人参他说同变净，感觉不美味，那你就用五分西洋，就是他人参只用一钱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用半钱的西洋参、半钱的太子参也可以了，因为反正不是主要的药。他用的最多的药是贝母。那贝母如果同学到生源去配药的话，你就这样跟他讲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最贵的贝母一两多少钱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，可能听了之后倒抽一口凉气，不敢买的价钱。那你就再问，那第二贵的多少钱，那就他会告诉你一个听起来有点心痛的价钱。那就问，那第三贵的多少钱，你觉得好像可以了，就差不多是这样子问。因为最好的贝母也太贵了，但是最烂的贝母又没有效。那生源的药像品质我觉得还在一个水准以上，那你从最贵开始问到你觉得受得了的就配就好了。好，那至于你们要哪一种没关系哦，都还算有效。那这个像那个胡桃仁之类的药也是能够纳气入肾的，所以它虽然用的药量很低，可是呢去痰的药像这个用硼砂跟贝母，我想化痰的效果会很好。那这个 然后以收摄元气入肾为主啊，那其他加一些润痰的什么药，然后蜜丸这个樱桃大，然后放在嘴，他说浸棉包之口中含化，那没关系，你不用包棉花，你就含吧，就当糖球吃，因为还蛮好吃的，甜甜酸酸的，淡淡的，而且这个药你如果希望更美味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跟他讲说再放个什么黄砂糖拌两下去啊，反正药效差不太多啦，就是咳嗽的时候吃一点冰糖没差啦，所以你就再放一点冰糖什么黄砂糖，就把它弄美味一点，就变成可爱的酸酸甜甜的咳嗽小糖球，然后你就可以干嘛，就是可你的亲戚里面会有那些其实不爱煎药不爱吃中药，然后你看他咳了也咳好久了，那你就跟他讲说哎，这个糖球你不妨试试看，至少比龙角散好用啊，就是效果上面来讲它是比川贝枇杷膏跟龙角散都好用的啊，所以这也算是优良商品啊，就可以做了之后就送给那个不会开药的朋友啊，这样子。那但是他就说，他虽然讲到说什么无论老少神效，实力建功二十里愈，但他有条件的，他说是虚劳未曾失血，脉未硕者，就是如果你真的脉跳到已经一分钟多跳好多下了，那那个是已经很明显的阴虚了，那这个药丸可救不到啊，这药丸没有那么滋补。你看看真正的阴虚咳嗽，脉门冬要用七碗的啊，那这一颗药丸两颗药丸是帮不到的，所以你要看一下人家，然后给人家这药丸前问一下你一分钟脉跳几下 啊，就是一分钟低于九十下才给用啊，高于九十下就无效了，不必浪费了。那所以就是优良商品，但我这样讲的话我想同学都不好意思配了，对不起，所以破坏你们买信，就是我不好。那再来他这个人参当归细茶啊，这个是这种小偏方啦，就是补血啊补肺气啊这样子，因为久咳的话大概都是比较会偏阴虚，比较会偏肾虚，所以如何能够滋肾阴，帮助这个肾能够纳气，就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。那在下面一个他也说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，咳嗽不要治肺要治肾呢，他就讲说因为这个肾跟肺啊是一口气在那边抢来抢去的，所以呢如果肾气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不够，所以他就要加这些药，然后呢啊，那这个元参就是玄参啊，因为清朝的方书常常就写这个玄，因为玄这个字呢，避这个康熙大帝的名字嘛，玄烨啊，所以就玄字在清朝的方书就写玄。那这些药用一用，然后呢，来把这个从补肾阴，然后来收纳这个气做起啊，所以这些就是这个治疗这个阴虚咳嗽的一个差不多这个思路的框架，那同学就知道一下。那这堂课呢，这个脉门冬的主治范围啦，然后泽漆跟紫参的使用啦，啊，大家认识一下。那你看啊，这个石剑川，我想你不要一定要买那个根的话，石剑川还蛮好买到的嘛，啊，所以同学可以来看一下标本。那虽然是最好不要用到，但是有机会的话这还是我比较推荐的，也效果好，伤害性又最小的治癌症的方。那我们就下个礼拜继续上课，那下礼拜虽然继续上课，但是下下礼拜我们就来放母亲节的假，好，这样子。